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67集，云建威酒量极差，几杯酒醉得昏头昏脑，抱着他哥的脖子撒娇：“ 哥，你怎么找到我了呀？” 齐峰实在对他没脾气，认真对他说：“ 你还小，以后不要随便跑去酒吧喝酒。”“ 我高兴，以后就要和哥哥念一个大学了。” 云建威欢快地晃腿，齐峰无奈把他捞好。云建威闹了会儿，又乖乖趴在他背上，安静地呼吸，像在发呆。“ 怎么不说话了？”“ 妈妈肯定想不到我能考进 S 的。” 齐峰一愣，云建威把脑袋埋进齐峰肩头，喃喃道：“ 你说，我要是把录取通知书拿给他看，他会不会特别吃惊？” 齐峰还没说话，云建威就继续道：“ 算了，我不想见他，他大概也没想见我，他都不爱我。” 他肯定爱你，薇薇。 他要是真的爱我，就不会做那种事。 云建威的声音越来越小，齐峰不说话了。他把云建威背回家，进屋上楼，把人放到床上。云建威晕乎埋进床里，齐峰给他脱去鞋袜，打来一小盆温水，拿毛巾给他擦脸擦手，换条毛巾给他擦脚。云建威很快舒服地睡着了，齐峰给他换好睡衣，盖上被子，坐在床边看着他，摸了摸他的头。云建威的手机一直亮了灭，灭了亮，消息弹满锁屏。这个夏天于他而言热闹非凡，新的风景，旧的朋友，来往交织不绝，应接不暇。有时候齐峰会以为云建威并不是很需要他的陪伴，毕竟弟弟身边有太多关心和爱护他的人，而自己不过是个既没有血缘关系又木讷无趣的哥哥。但无论云建威是否需要他，他都无法放下这个弟弟。是年幼时第一次把弟弟抱在怀里的本能也好，是多年来全心照顾的习惯也好，就像一棵树早在大脑里盘根错节，即使意识还未反应过来，身体也会率先行动。至于其中缘由，齐峰从不曾细想。他认为云建威很珍贵，一个不知从何时起在心中根深蒂固的想法，善良、可爱、需要保护和重视的弟弟，不要受到任何委屈和伤害，永远有人能守着他，陪伴他。所以当弟弟趴在自己背上念叨起想见妈妈的时候，齐峰的心也跟着揪痛起来。他不想自己的弟弟有遗憾和空缺，多希望他的弟弟一辈子无忧无虑，幸福快乐。夏末初秋，开学当天，云建威抵达 S 大。云建威上个大学，和他一起来上学的，陪他来开学的，加上行李，云洪州弄来两台大 SUV 才全给放下。沈记念有幸搭上顺风车，云建威本想先陪他去学校办手续和搬宿舍，沈记念没让，到地方后自己提着行李箱下车，和他们挥挥手，一个人进了学校。霍逢君怪心疼， 这么小的孩子身边连个大人都没有， 说不定这孩子独立的早，往后啊还有大出息。 你这话说的，换你去这么学独立，你乐意不？ 人不得往好处想吗？ 两位老人家在前面拌嘴，后头云建威靠在齐峰肩上专心玩手机，给沈纪念发消息约他下午见面，翻看群里胡文泽他们几个发的国外旅游照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直到车抵达 S 大门口，他才收起手机蹦下车。开学季，学校里到处都是来报道的新生，天气晴好，云建威拉着齐峰去报道，几个大人在后面边走边聊天。经过植保学院新生报道处的时候，有不少人认出齐峰，纷纷和他打招呼。 学长今天怎么来这里了？ 啊，陪我弟弟报道。 一人见到云建威想起什么，忽然叫起来， 啊，你不是大一那会儿和齐峰一起来报道的弟弟吗？ 啊，你还记得我？ 我当然记得你，你长得这么帅，我对你印象很深刻。我还记得你说你考不上 S 大，你看，这不就和你哥一起来了吗？学长这么优秀，弟弟肯定也一样优秀的。 云建威心中得意，自来熟的与齐峰的同学聊半天，然后才去自己的学院处报到。报到完后找到宿舍楼，云建威的寝室在四楼，有电梯，就是人多。齐峰干脆提着他的行李箱走楼梯上去。云建威数着门牌号找到自己的寝室，见寝室的门已经开着，里头其他三人都到了，正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聊天。看见云建威便与他打招呼，互相介绍一番，齐峰也简单与他们打过招呼，没多说话，专心帮云建威收拾行李。寝室是四人间，上床下桌， S 大视传学院的学费比平均费用要高一些，宿舍条件也更好。齐峰住的就是六人间，虽然也是上床下桌，但寝室空间就显得小很多。坐在角落懒洋洋打游戏不怎么说话的男生叫于浩，看起来聊天的兴趣也不大。另一个很友好与云建威搭话的男生叫冯世佳，长相挺软萌。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男生，眼睛挺大，嘴唇厚，叫田东东。自云建威和齐峰一进来便好奇地看着他们，目光若观察打量。田东东笑着说， 这位是你哥哥帮你拿行李啊？ 云建威说是。田东东感叹， 哎，你哥也太好了，真羡慕你。我爸妈把我行李扔门口就走了，还非要我自己收拾。 你这还算好呢，我爸妈把我放在学校门口就跑了，气死我。 齐峰拿抹布和纸巾把云建威的桌椅和窗栏杆擦干净，把用的东西都给他放在桌上摆好，正拿出床被要上去给他铺床。云建威看那两人都好奇看着他们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把齐峰拽住。 哥，我自己来。 他脱鞋爬上床，齐峰站床下把床被递给他。 哎，小心碰到头。 云建威从没自己铺过床，上铺又不好伸展，弄起来笨手笨脚的，好容易给铺好了，下楼梯的时候一步一步往下踩。齐峰怕他摔，习惯地抬手想把他抱下来，云建威赶紧按住他的胳膊，扶着他跳到地上。东西收拾得差不多，云建威找个理由拉着他哥跑了。比起在家里的小少爷做派，在外头云建威还是比较收敛，不想自己和齐峰被外人讨论。中午一家人吃过饭，大人们该回去了，云洪洲把儿子送到学校门口，那样子看起来有些惆怅。云建威安慰他， 爸，我每周都回家陪你，我肯定没我哥那么忙。 云洪洲笑，捏捏儿子的脸， 你忙你的，不用管老爸，有空多跟我打打电话发发消息就行。